人民奉献大爱。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崇祯十一年冬，清兵入侵，北京戒严。同年秋，李自成在陕西潼关只率18骑兵冲出明军重重包围，潜入商洛山中。在此之后，内忧外患成了崇祯每天都要面对的主题。他勤于政务，忧心国事，他日理万机，苦撑危局。17年的政治生涯，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然而，一心成为中兴之主的崇祯，为何成了亡国之君呢？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崇祯皇帝》，讲述大明最后一位皇帝的悲剧人生。 上回我们说到，崇祯早朝后带着皇后和田园二妃去南宫烧香，恰在这时，文书房太监把几封十万火急的文书送到直房中来，几个秉笔太监一看，一个个是大惊失色。回到乾清宫，崇祯刚刚换过衣服，端着茶碗喝了一口香茶，王承恩走到面前，躬身将几份文书放在御案之上，胆怯地说：启奏皇爷，张献忠又反了。崇祯的手猛地一颤抖，茶碗落在了御案之上，溅湿了文书。他正要询问详情，不料王承恩低头避开了他的眼睛，又小声说：据陕西三边总督郑崇简飞奏，陕西的局面也变了。崇祯闻听跳起来问：怎么，张献忠入陕西了？官军何不堵截？王承恩说： 不是皇爷，是李自成在商洛山一带又起事了。 崇祯闻听两眼发直，颓然地坐进龙椅里，过了好久才喃喃地吐出半句话： 我早就担心。 又过了一阵，崇祯才稍微镇静下来，叫王承恩将几份火急奏本读给他听。当他听到熊文灿奏报说已命左良玉、罗岱等率楚豫官军追剿张献忠，正后捷报，他摇摇头，用鼻孔冷笑一声，对王承恩说：给熊文灿这个该死的老东西下一道严旨切责，叫他戴罪释事，以观后效。倘若不能将献贼剿除，加重论罪。 遵旨。 郑崇简的本上怎么说？快念。郑崇简除了奏报李自成重新竖起大旗之外，也奏报农民军中极易流行，李自成和刘宗敏等重要渠魁都是卧病不起。他还奏称他已经亲赴武官督军进剿，不难将逆贼一网打尽。崇祯听完， 仿佛又看到了一些新的希望，点点头对王承恩说：“替朕拟旨，着郑重简迅速进剿，不得迟误。”崇祯天天盼望着湖广和陕西两方面的官军在他的言旨切责下会有所振作，不日就会有进剿张献忠和李自成的节奏到京。但是一直到了八月中旬，只知道两处都在进剿，而这捷报仍然是杳无音信。他天天怀着希望和恐惧，心情焦灼，夜不能寐。他下决心要改变目前湖广和陕西的军事状况，把张献忠消灭在川陕楚交界的地方，把李自成消灭在商洛山中。但是他认为，要改变不利的军事状况，就得把杨嗣昌放出京去，把统帅各省剿贼军事的重任全部交给他。从西苑回来的第二天，崇祯下旨将熊文灿、薛植听候勘问，将总兵左良玉贬了三级，将另一个总兵张任学削级为民。过了一天，崇祯下旨恢复杨嗣昌原来的品级，赐他京金百两，做袍服用的大红铸丝表里四匹，斗牛衣一件，赏公银四万两，银牌1500个，铸丝和飞绢各500匹，发给都师府臣银印一颗，饷银50万两。宫廷和主管衙门办事从来没有像这样迅速，崇祯本人也很少像这般慷慨大方。杨嗣昌深深地明白皇上对湖广和陕西军事是有多么的焦急，而对于他的期望又是多么的殷切。他当天就上书谢恩和请求必辞，并于书中建议7条军国大计。崇祯对于他的建议全部采纳，当晚派遣太监传旨，明天中午皇上在平台赐宴为他饯行。杨嗣昌沿路不敢耽搁，急急赶路，轿夫们轮流替换，遇到路途坎坷的地方他就下轿乘马，每日披着一天星星启程，日落以后方才住下。每隔3天他就向朝廷报告一次行程，自来宰相一级的大臣出京办事多是行动迟缓，并且沿途骚扰，很少像他这样的。所以当看他离京以后迅复容积的情形，满朝文武都觉得他果然不同，就连平日对他心怀不满的人也不能不认为他到襄阳后可能会把不利的军事局面扭转过来。至于崇祯，他平日就认为杨嗣昌忠心任事，很有作为，如今每次看见杨嗣昌的路上奏报感到很大的欣慰。当时从北京去襄阳的官道是走磁州、张德、魏辉、封丘、开封、朱仙镇、许昌、南阳和新野。杨嗣昌在开封只停留半天，给地方长官们发了一道檄文，晓谕朝廷救民水火的得意，勉励大家尽忠效力。29日夜间到达襄阳，以熊文灿的总理行辕作为他的都师府臣行辕。在他从开封奔赴襄阳的路上，他用10万火急的文书通于湖广巡抚、云阳巡抚以及在京襄、云阳和商州一带驻防的统兵大员，包括总兵、副将和监军，通通于9月底赶到襄阳会议，并听他面授机宜。这些火急文书都交给地方唐马以接力的方法日夜不停地飞速传送，宁可跑死马匹，而这文书则不许在路上滞留。这些被召集的文官武将，除了少数人因驻地较远和其他特殊原因之外，接到通知后都不敢怠慢，日夜赶路奔赴襄阳，一般的都能够提前到达，来得及在樊城东郊15里的张家湾恭迎都师。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杨嗣昌以辅相之尊加上为天子腹心之臣， 出京后先声夺人，说出的话雷厉风行。倘若是别的大臣，经过20多天披星戴月的风尘奔波，到襄阳后一定要休息几天，但是杨嗣昌不肯休息，到襄阳的第二天就召见了湖广巡抚和其他几个大员，详询目前军事和地方情形，并且阅览了许多有关文书。仅仅隔了一天，他就在行辕中升帐理事。从他到襄阳的这一天起，明朝末年的国内战争史揭开了新的一章。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被围困的局面有两种，在崇祯13年的春天，张献忠曾被包围在川陕鄂交界地方，李自成继续被围困在商洛山中，人人都看得清楚。但是崇祯皇帝却被层层围困在紫禁城中，却不曾被人们看清楚。他自己只知道拼命挣扎，却对被层层围困的形势并不认识。3月上旬的一个夜晚，已经2更过后了，崇祯没有睡意，在乾清宫的院里走来走去。两个宫女儿打着2只料丝宫灯，默默地站在丹池两边，其他值班伺候的太监和宫女远远地站立在黑暗之中，连大气儿都不敢出。偶尔一阵尖冷的北风吹过，宫殿檐角的铁马发出来叮咚声，但是崇祯似乎不曾听见。他的心思在想着使他不能不十分担忧的糟糕局势，不时地叹一口长气。彷徨许久，崇祯低着头，脚步沉重地走回乾清宫东暖阁，重新在御案前颓然坐下。目前江北、湖广、四川、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河北，半个中国无处不是灾荒惨重，无处不有叛乱。大的几万人，小的几千人，而几百人的小股到处都是。长江以南，湖南、江西、福建等地也有灾荒和骚乱，甚至像苏州和嘉兴一带的所谓鱼米之乡也遭到了旱灾蝗灾，粮价腾跃，不断有百姓千百成群公然抢粮闹事。自崇祯治理江山以来，情况是越来越糟糕，如今几乎看不见一片安静的土地。杨嗣昌虽然心境有玛瑙山之节，但是张献忠依然不曾杀死或捉到，左良玉和贺人龙等都不愿乘胜追剿，拥兵不前。据杨嗣昌的叠次飞奏，征剿诸军欠饷情况严重，军心十分不稳。虽然军事上已经有了转机，但是如果军饷筹措不来，可能使剿贼大事败于一旦，而这良机也不会再有了。崇祯想，目前只有兵饷有了着落，才能够严厉督责诸军克日进剿，使张献忠得不到喘息的机会，将他包围在川陕鄂交界的地方歼灭，也可以鼓励将士们一举而扫荡商洛山。可是这饷从哪儿来呢？加征敛饷的事已经引起了全国骚动，在朝中也继续有人反对，如今是一点加派也不能了。崇祯在心中自问，国库如洗，如何是好啊？而且目前国势如焚，不仅仅杨嗣昌一个地方急需粮饷，他天天接到各省的紧急文书，不是请饷就是请兵。蓟辽总督洪承畴出关以后连来急奏，说满洲方面正在养精蓄锐准备再次入关，倘无足饷，则不但不能制敌于长城以外，势必处处受制，要不多久就会变成不可收拾的局面。现在洪承畴又来了一封紧急密书，说他自从遵旨出关移驻辽东以来，无时不鼓励将士以死报国，为以军饷短缺 战守皆难。他说他情愿肝脑涂地以报皇恩，但求皇上敕令户部火速筹措军饷，运至关外，不要使三军将士消腹对敌，士气消磨。这封密书的措辞慷慨沉痛，使崇祯既感动又难过。他将御案上的文书一推，不由得长吁短叹，喃喃自语地说：想啊想啊，没有想，这日子如何撑持啊。这一夜崇祯睡得很不安稳，做了许多的噩梦。第二天早晨退朝之后，他为了筹饷的事像热锅台上的蚂蚁一样，想来想去，他有了一个比较能够收效的办法，那就是叫皇亲国戚们给国家借助点钱。他想，皇亲们家家受国厚恩，与国家休戚与共，目前国家十分困难，别人不肯出钱，他们应该拿出钱来做个倡导，也可以使天下臣民知道他做君父的并无私心。可是叫哪一家皇亲做个榜样呢？崇祯平日听说皇亲中最有钱的有三家，一家是皇后的娘家，一家是田贵妃的娘家，一家是武清侯李家。前两家都是新发户，倚仗着皇亲国戚的地位和皇后田妃都受皇上的宠爱，在京畿一带兼并土地经营商业，十几年的光景积累起来很大的家产，超过了很多老的皇亲。武清侯家是万历皇帝的母亲孝定太后的娘家，目前这一代侯爷李国瑞是崇祯的表叔。当万历亲政之前，国事由孝定太后和权相张居正主持，相传孝定太后经常把宫中的金银宝物运往娘家，有的是公开赏赐，有的是不公开的赏赐，所以直至今日，这武清侯家仍然十分的富有，在新旧皇亲中可谓是首屈一指。在这三家皇亲中能够有一家做一个榜样，其余众家皇亲才好心服跟着出钱。但是崇祯不肯刺伤皇后和田妃的心，不能叫周奎和田红玉先做榜样。想来想去，也只有叫李国瑞做榜样比较妥当。崇祯把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德化叫到面前，吩咐他立刻亲自去武侯卿府口传密旨，要李国瑞借助十万两银子。王德化一出去，崇祯就坐在御案前，对着旁边案几上的九重博山轩炉凝视着飘渺的青烟出神，心中自问，会顺利吗？乾清宫中的太监很多，本来用不着由王德化这个地位最高的太监头亲自去武清侯府传旨。崇祯满心希望第一炮能够顺利打响，所以破例派司礼监掌印太监亲自出马。约莫过了一个时辰，王德化回来了，崇祯着急地问道，怎么样，他可愿意借助十万两银子吗？王德化躬身说，奴婢不敢奏闻，请皇爷不要生气。崇祯又问，难道李国瑞竟敢抗旨？王德化说，方才奴婢去到武清侯府口传圣旨，不料那李国瑞对奴婢诉了许多的苦，说他只能拿出一万两银子，多的实在拿不出来，奴婢不敢收他的银子，回宫来请旨定夺。崇祯闻听，把眼一瞪，脚一跺，骂道，什么？他只肯拿出一万两， 实在是混账，可恶，居然敢如此抗旨。 王德化本来也想趁此机会在李国瑞的身上发笔大财，不料他去传旨之后，李国瑞只送给他2000银子，使他大失所望。他当时冷笑着说，皇上国法无私，老皇亲的厚礼不敢拜领。说完拂袖而去。如今见皇上动怒，他又赶快说道， 是啊，李国瑞如此抗旨，实在太不为皇上和国家着想了。 崇祯又问，他都说些什么？王德化说， 他向奴婢诉苦说，连年灾荒，各处庄子都没有收成，在基辅的几处庄子前年给满兵焚掠尽尽，临清和济南的生意也给全部抢光。 他本来还打算恳求皇上赏赐一点，没想到里头反来要他借住。他还说，皇上要是不体谅他的困难，他就只有死了。 崇祯在乾清宫大殿当中走来走去，眼睛冒火，把太监宫女们都吓得屏息无声。崇祯痛苦地想到，我用尽了心血苦撑这份江山，这不光是为我们朱家一家好，这也是为着大家好啊。皇亲国戚世受国恩，与国家休戚相关，这个江山已经危如累卵，你做皇亲的还如此袖手旁观，一毛不拔。 一件不愉快的旧事突然浮上心头，更加增加了崇祯的愤恨。这事儿已经过去了15年，那个时候崇祯还是信王，虽系天启皇帝的同父异母兄弟，却因为魏忠贤和客氏擅权乱政，他住在信王府中也是每天提心吊胆。为着给魏忠贤送一份丰厚的寿礼，信王府一时周转不灵，派太监去向武清侯借3万两银子，言明将来如数归还。谁知道李国瑞对派去的老太监王弘诉了很多苦，只借给5000两。崇祯自幼就是心胸狭窄的人，这件事在当时狠狠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直到他继位后2年还是怀恨难忘，打算借机报复他。后来年月渐久，国事如焚，这事儿才在他的心头上慢慢淡了下去。而这一次向李国瑞借助军饷，原来丝毫也没想到报复，不料这李国瑞竟敢抗旨，这笔旧账也自然而然地在崇祯的心头翻了出来。 潮起潮落，淘尽古今之事，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读史有学问，书中论乾坤。 对于李国瑞的抗旨不遵，崇祯将会怎么处理呢？崇祯又能顺利地向皇亲国戚借到钱吗？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姚雪银所著的《崇祯皇帝》，本书已由故宫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常书天地。 大家好，我是北京故事广播今晚拍案的节目主持人李雷。在生活当中的我和节目当中讲法治故事的我差别是很大的，

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